在那一头，说你不爱我，我挂在风里颤抖。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前世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。心里的苦，我要给你幸福，你满不在乎。你爱不爱我，会决定我下一步。往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能同行呢？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会同情我？ 这首歌我们已经很熟悉，来自李泉的《走钢索的人》。林宥嘉演唱的版本其实被更多人所知道。其实说到林宥嘉，我推荐一张他的专辑，叫做 Jazz Chanel， 很纯的爵士风和林宥嘉翻唱的那些经典作品，能够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林宥嘉。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失去你。闭上这段爱情。 借希望记能不孤寂、我想不想一个人旅行，耳机里听着自得其乐歌曲，遇见陌生人我也不会有所怀疑，生命没有你明天人为自己继续美丽、世界只有个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，无憾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，什么才是爱情，如何挥别过去，若有人在说爱我，我还有没有勇气靠近？ No, no, no. 我愿不愿意相信我自己？有一首原创美丽主题曲。早晚有一天还会遇到粉丝，遇到知音，世界只有个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，无憾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，什么才是爱情，如何挥别过去，若有人再说爱我，要选择微笑还是离去。 这首歌 Coco 李玟09年的专辑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当中的美丽的主题曲，这首简单编曲的风格是由方大同特别为 Coco 量身定制的，而姚谦的词是写出了爱情当中弱势的一方，比如说第三者、挫败者，要他们知道只要相信心灵当中那些最真诚的部分，每个人都应该是美丽的。李玟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演绎当事者的脆弱，也鼓励这样的族群能够拥有美丽的心灵。继续，这首歌是来自张国荣、许冠杰的《沉默是金》。 夜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不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放得透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轻快笑着吻，你呼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慎言莫冒犯别人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

对生活的珍惜，对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成为了他歌中最富有特色的品质。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又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。调整一下有些低落的心情，最后来一首轻松快乐的歌，来自李丽芬，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 偶然相逢，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。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 Hey, baby, baby, baby, 长得比你大眼睛 hey, baby, baby, 一直对我看不停，一见就钟情。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，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这个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Yeah, I'm in the house for sure right now, and I'm on a microphone getting loco.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So let me bust it like this.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，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baby, 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。